家回啊，那家中自从闻得了省亲的事全不惜，挥金如土啊，筹办一回迎贵人，专修了一座省亲别墅，称得起富丽堂皇啊，欢财盛会，楼台殿阁黄金垒，轩冠斋堂博银堆，方下圆梯宝石器，牛郎画栋玉柱围，怪石岗洞假山镇水，清泉儿泻下如瀑布飞，小溪穿桥石子铺路，粉墙儿环护绿柳招垂，这一处芭蕉海棠红绿配，那一处拱桥方亭两相违，这一处横枝飘香闻玉醉，那一处嫩竹低翠是王魁，这一处灵宫贵殿雕窗锦，那一处青篱茅舍挂柴扉，我一言表不尽呐、园中的景，果真是金银换财呀，珠玉盛会呀。

声高呼，喜泪沾襟。说心上的神经人敬佩，几只风筝进火中惊，大恩难忘不敢言谢，当共享所得了表尊心。说着话取下莲花桌上放，陪先生为我守岁送旧迎新，雪琴连说好好好，除夕夜你我醉里看乾坤。到后来先生便会风筝 听众朋友，第十一届金门曲会闭幕式的实况录音呢，今天就先请您欣赏到这儿。明天同一时间啊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那接下来的时间呢，请大家欣赏一段骆玉笙先生演唱的一个京韵大鼓的小段《毛泽东诗词送瘟神》。 春天要看一千河，牛郎欲问问身是阴阳悲欢诸事波，神州敬顺姚红雨随心翻转了青山着意化为桥，天连五岭引出落地洞，也要